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山区阵风七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零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关于环京通勤人员的进京要求，北京12345市民热线作出答复；2022年研考、开考，海淀、朝阳等13个区分别设立了备用考点；西安市发布截止到目前还有从核酸筛查当中发现的阳性人员。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北京发布的最新疫情防控政策，指出进返京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有网友提出，环京通勤人员进京是否执行之前的通勤人员政策？对此，北京12345市民热线客服答复，这个政策还是11月17号开始实施的，政策没有改变。有通行需求的群众可以在进京时向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提出出示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和在京工作证明，首次返京需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进返京需要持14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计划进返京的，请提前做好准备，配合检查工作。2022年研考从今天持续到12月27号。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透露，今年有15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本次考试，全市共设立了58个常规考点，5724个考场。此外，还在海淀、朝阳等13个区设立了备用考点，负责组织涉疫考生的考试工作。市教委考试院会同公安网监部门，通过大数据，对于所有没有在京的考生进行了多次排查。要求各个考点从12月11号开始，对于所有没有到京考生点对点进行联系，全面的掌握考生的来京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新闻热线在今年的8月曾经报道，朝阳区的国奥村小区多位业主家里啊，是一到下雨就出现漏雨的现象，大家都认为这和楼顶加盖的违建破坏了楼体的结构有关。报道播出以后，有关部门表示将会加大执法力度。然而4个多月过去了，业主们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楼顶的违建依然是没有拆除。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发回的报道。 近日，多位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自2013年引入新的供暖公司后，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 国奥村小区建成于2007年，分东区和西区。很多业主反映，从2009年入住以来，一到雨季，家中就会严重漏雨。他们认为这与楼顶私自加盖违建脱不了干系。业主王先生曾在今年8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违反政策也不用讲了，就加盖的实质性的伤害，他就会造成这样。你看我们家， 这是漏水漏的。” 报道播出后，奥运村街道办对此事作出回复称，属地将会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效果，发现楼顶违建苗头立即拆除等手段，确保不形成新增违建，同时严控小区楼顶历史遗留违建，杜绝出现改扩建行为。然而业主王女士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可。 08年加盖也不对， 它就是搁到100年后，这也是违建呢。 时隔4个月，记者近日再次来到国奥村小区，看到顶层的违建依旧是老样子。记者以看房为由，跟随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来到东区一栋正在出售的顶层房屋中，看到业主在楼顶的露台又加盖出了一层。中介人员向记者透露，小区内加盖的违建拆除的可能性不大。记者向国奥村的物业公司长城物业询问：“ 你们有听说城管之前要贴通知说拆吗？”“ 嗯，反正有人来看过，但是后边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国奥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在17年以前吧，就是那个违建的，他这边可能就是已经这样了，但是那个17年以后目前没有违建了。 据记者了解，2020年11月15号起实行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并没有对违建的建成时间进行界定。那么属地有 有关部门所说的2017年这个分界线是从何而来的呢？记者询问了国奥村街道城管执法队，对方表示：“ 我知道的那里边有违建，东区、西区都有，别的上我回答不了。你有什么事你找我们队的领导吧，队里边也知道，完了办事处也知道，区里边这些东西情况可能都知道。涉及到下一步，它不是简单的那个事儿，说拆都拆的事儿，只能给你回答这么多，因为涉及到的面比较广，还涉及到什么可能什么有什么政策问题，队里边想马上都给他拆了，但是我们没那个能力。” 究竟是什么政策文件让国奥村小区的违建被归为了历史遗留问题，迟迟不能拆除呢？新闻热线将继续追问。 再来关注北方昆曲剧院推出的经典剧目展演，目前正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包括了《流光歌阙》《玉簪记》等曲目。由张媛媛、翁佳慧主演的经典剧目《玉簪记》在今天晚上上演，26号将上演的是由杨帆和魏春荣两位名家主演的昆曲《义侠记》。那本周和未来一周，北京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演出？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首先介绍的是一个儿童剧，是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耗子大爷起晚了》啊。那么本周末是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连演两天。这是改编自北京作家叶广岑原作的一个舞台剧的作品，是作家根据自己童年的时候在颐和园生活居住的一段回忆所创作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品。那么今天的演出是在7:30开始，那么明天是有两场，时间是10:30和15:00。那么北方昆曲剧院推出的经典剧目展演目前也是正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包括《流光歌阙》《玉簪记》《义侠记》等等剧目。另外呢，在这个展览和文化活动方面，潘家园旧货市场目前也是启动了它29周年庆的系列活动，庆典活动第四届蟠桃会将与游客见面，包括像云逛、会购、去玩、抢拍等等这些板块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号，将会有100多家优质的商户进行这种优惠的抢购活动。同时呢，潘家园的直播基地也将邀请200多家商户在线上进行与这个游客的互动。另外呢，在故宫博物院午门正厅和西燕翅楼正在举办的这个韩美林的《那天为书》的一个展览，那么在里面可以见到这个韩美林提炼出来的从历代的这个水墨、陶瓷、印染、木雕这些器物当中提炼出来的天书字体，那么把它们运用到这个当代的一些器物里面，形成一种奇妙的这种混搭的化学反应。在国家博物馆目前正在展出的《山河锦绣》李叔成绘画作品展，将会展出当代作家李叔成的多幅近年绘画的精品包括像这个红色题材、锦绣山河、花卉果木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另外呢，在恭王府博物馆目前正在举办近代书画家蒲心鱼的九朽一罢恭王府馆藏画稿研究展。那么他在绘画创作研究当中留下了一些临摹的画稿、写生的画稿和创作画稿，有16件是在这个展览当中进行展出。对，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吕永鹏介绍，目前西安已经开展了多轮核酸筛查工作，截止到目前还有从核酸筛查当中发现的阳性人员。在今天的12点起，西安启动了新一轮的核酸筛查工作，本轮全市核酸筛查共设计了采样点4485个，采样台11808个，全力的保障核酸筛查工作。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1，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家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